你觉得会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他们呢？ 我觉得有两个层面、 嗯、 如果说形容他们，那我觉得是勇敢、坚强、坚韧，如果是在我心里的感觉，那是安全感的一种表达。 所以好多女孩都特别愿意找解放军， 就是安全感， 对吧？ 对，有人保护。 哦，男子汉的形象。 对，而且一般男同学你还得经过，就是怎么设计点小桥段试试身体怎么样。解放军叔叔就不用试，这身体肯定倍儿棒。 对，直接就过了，就 pass 了。对， 对，这英姿飒爽。 哎呦，这词儿好像形容女兵比较多。 啊，飒爽。 虎虎生威。 啊， 对吧？ 对， 这是形容男兵的。 虎虎生威。那 对还有什么？ 年轻一点的 啊， 反正 英勇奋战。 哦，那个 敢为人先，不怕困难， 可以 呀，攀登高峰。你说说，哎呀，说这么多词儿，其实我觉得大家伙儿呢，可能心目当中都会共有的一个词就是勇敢。一提到人民解放军，就觉得哎呦，他们真的特别勇敢，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事儿，都会首先想到解放军。 对，没错。而且呢，有的时候你会把解放军叔叔和你身边的这个事儿联系在一起，总结出这两个字儿，总有一个原因，对不对？ 对呀、啊。 可能是经历过什么事儿，也许是您身边的事儿，也许就是您看电视看到一件事儿，让您觉得特别感动，从此树立了哇这个英雄的形象。 对，虽然说现在是和平年代哈，战争离我们非常远，但是其实我们身边和解放军和人民子弟兵接触的机会并不少。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反正入夏以来啊，就是各家各户呢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小问题或大问题，遇到这种问题，首先我们就会想到的是谁呀、啊？武警官兵啊， 武警官兵， 对吧？就会打电话麻烦人家，武警官兵同志，您给我们解决一下，我们家孩子又怎么怎么着了，怎么怎么着了？您帮我解决一下，或者说我又进我们家又出现什么什么问题了？您 消防员特别的辛苦， 我告诉你，他们就跟怎么讲呢？就跟无所不能一样。 真的，消防员真的特别不容易，哪怕是家里面什么事儿，比如说我们家猫上树下不来了，真的都管。 真的是， 但是我们也呼吁一下，这种事儿咱们轻易咱不麻烦解放军， 人家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呢。 对，因为每天救火维护我们的安全，所以呢这种自己咱能解决尽量自己解决。 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不妨的就跟大家来说一个话题 啊， 说说您身边勇敢的那些人。当然了，咱也可以直接夸一夸，比如说您家里边有当兵的，或者有曾经当过兵的朋友、 嗯、 想要把这个祝福美好的祝愿送给他们、嗯、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好多的军旅歌曲。 哎，所以呢今天的话题您好好思索思索，给我们发过来，寻找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聊聊您心中这个坚强勇敢人的形象。 是啊，给我们来讲讲他们的故事吧。今天我们的节目不妨就从一首军歌开始。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响首歌，绿色军营，绿色军营，教会我花开水欢乐，一呀嘛一呀嘛一呀嘛一，一个钢枪交给我，二呀嘛二呀嘛二呀嘛二，二话没说没做过，三呀嘛三，三军将士不为了四海为家，哎哎哎，哪里有我？ 哎，我一听军歌我就饿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那时候去军训的时候，大学大一去军训的时候，凡是比如说中午要吃饭之前，晚上要吃饭之前，都得是拉歌。 嗯， 哪个方阵拉歌的声音最响、最齐、最勇猛，谁人先进吃，好饭好菜人伺候着啊，不是好饭好菜人先吃着。等我们谁要是说饿的都不行了，最后一波，我告诉你，只剩馒头啊、什么酱豆腐呀、葱头啊，也就这个了。 哎呦，反正你听着军歌的声音，这个洪亮劲儿就特别带劲。 对， 早上起来太适合，要不咱未来一个月。 八月飘起 红 歌。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您身边勇敢的人。当然了，您如果就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敢为人先的人，咱也可以聊一聊您的先进的事迹哈。 没错。 我们一会儿稍后您即将听到的以下内容是北京公交集团在北京南站地区的新增服务措施， 还有就是本市首批积分落户数据系统呢，可以查看申报数据的出核结果。 互联网宝宝的收益正在面临大幅回落。 今天起呢，交管局多项措施正式实施了。 拼多多山寨路线还能走多远呢？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了，在生活资讯方面，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前天起呢，北京公交集团在北京南站地区采取了常规的公交增发夜间车次，夜班公交增发机动车运力和客流高峰期间，开通了高铁快巴三项服务举措，方便北京南站夜间抵京的旅客多方向多区域的换乘出行。公交集团介绍啊，7月30号起102路、106路、133路、665路末车之后增加车次。那么其中北广场公交枢纽102路开往菜市口、西单、阜成门、动物园方向，106路呢是开往天桥、崇文门、东直门方向，133路是开往牛街、广安门、六里桥、小月苑方向，南广场枢纽的665路是开往木须园、承寿寺、亦庄方向。同时啊，乘客呢还可以乘坐夜车的17路、夜24路、夜15路去往北京站、和平东桥、北京西站方向。那么此外呢，客流高峰期间呢将开行北京南站的高铁专线，开往方庄、劲松、双井、国贸、团结湖、亮马桥和三元桥方向。 我觉得这个举措特别的方便大家出行，因为我们知道在夜间呀出行不方便，然后公交车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就会滋生很多的黑车。 嗯，是的。 所以前两天好多记者也调查了这个南站周围好多黑车，那现在公交集团呢就是有这么多夜间行驶的公交车在线，我觉得也非常有利于那边的秩序啊。咱们了解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本市首批积分落户数据核查阶段已经结束了，从昨天起用人单位和申请人就可以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申报数据的出核结果。本市积分落户工作呢分为了申报、核查、复查、公示和落户办理四个阶段，7月31号到9月4号呢就是复查阶段。在这个期间呢，以配偶自有的住所在京投资企业的纳税积分呢，必须现场查核夫妻关系证明、投资企业纳税情况、对合法稳定住所指标当中的自有住所信息，以及创新创业指标中的奖项信息、荣誉表彰指标、荣誉称号信息出核结果有疑义的，可以提出一次性的复查申请。 今年呢是通州发展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重要一年。面临着落实城市副中心战略定位、迎接市级机关搬迁入住的一系列大考。那么今年下半年呢，通州区将全面做好交通综合整治，确保市级机关入住之后交通畅通有序，认真梳理入住之后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需求，积极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近日呢，北京市税务局不仅上线了微信个税查询功能，纳税人呢还能在微信里进行个税的12万元自行纳税申报了。纳税部门就介绍，市民今后只要关注北京税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的我要办这个栏目，再选择个税查询项目就可以了。在微信人脸识别还有这个银联银行卡的信息认证、纳税申报信息认证三种方式当中任选一种，市民就能完成实名认证，认证后再登录自己之前十多年的个税所得税纳税情况，就会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 哇，太方便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互联网宝宝的收益呢，正面临大幅回落。上周呢，74只互联网宝宝产品的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是3.66%，创了今年的新低，也是去年5月份以来的最低收益的水平。而在银行理财产品方面，上周银行理财产品平均的预期年化收益率是4.72%，较前一周下降了0.03%，连续5周下跌了，并且创了去年11月份以来的最低收益水平。 哎呀，考生朋友们注意了 啊！ 昨天12点起，考生就可以登录北京昭义考试院网站查询中考统一招生的录取结果了。直到现在，我看到录取什么查询这几个字儿，我心里还是一颤。 你还是想着当年自己中考高考的时候那个情境呢？ 说实话，我现在夜里做梦还经常梦到中考和高考。 那个时候好像是只能电话咨询，我记得。 对，电话，电话当时已经是最洋气和先进的办法。 而且那个时候我不敢打。 哎，提到打电话，你知道我高考出分的那一天啊，我们班有几个这个有几个男生，就是那种苗桑桑，你要不要查询分啊？我们都等着呢，快查啊！然后我真的害怕死了，我就打了一个声讯电话，结果他挨个每一科会单科报，然后再报一个总分 啊。 结果单科报完之后断线了， 就连总分都没有了、 但是呢，你知道吗？在没有出总分之前，我回忆了一下刚才听每科，我说应该不会太低吧。后来我就又打了一遍，哎呀，才一颗石头落了地。 哦，而且我们那时候查分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一全班嘛，考号都是连着的，比如说345、346、347。所以呢，我自己没查，但是我们同学基本上他们把该查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同学的成绩全查了一溜够， 讨厌， 特别讨厌。然后他就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前面的一个哥们儿就给我们打电话说：“哎，高磊，你查了吗？”我说没查，我到十一点多了，我错过高峰了，我也不敢。哎，我都知道你多少分了。我说什么？当时我就崩溃了。我说你打住啊，你打住，你给我挂电话。我自己查， 但是你知道 这个噩耗一定要我自己先知道，你不能跟我说。 如果真是个噩耗，他就不打了。他能打过来，说明是可以告诉你。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后出分数线，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一批二批的分数线是多少。 那你也知道，600分肯定比400分高吧，对不对？如果你得了三，如果你得了350，你同学是不会打电话的，他们只能。他的电话会打给其他人。 我告诉你，因为你之前没有上过节目，大帅知道我高考考了多少分，所以你要再这么说下去的话，我就拂袖而去了。我告诉你， 那你这个同学真不好。你知道，如果我是他，如果你的分数高，我就打给你；如果不是很高，我就打给别人。我就说，你知道吗？高磊得了什么什么？ 明摆着他就是比我高吗？他500多，我400多，凭什么呀？ 哎，对，这样的人都是这个心理。 我后来就跟他绝交了，我就。 当时那个男同学吧，每次就是排名的时候，他不是在我前面，就偶尔在我后面，我们俩属于不分上下的，他就非常好。后世的早上起来8点可以查询，他8:01他就查过了。 那不错呀，他能居然打进去，好多人都抢先呢。 然后他就很好奇，苗桑桑你得多少呀？经我2次查询得出分数线之后，他都没说再见，直接就挂了。 谁呀？ 就我那个同学。 你同学肯定考的比你差呗。 对， 看幸灾乐祸谁都有啊。得嘞，欢迎大家呢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这样的一个话题。哎，今天呢是8.1建军节，咱们就说说勇敢这事儿。说说您或者是您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勇敢的人、勇敢的事儿？当然了，如果您身边或者说您家亲戚有当兵的朋友，想把一份祝福送给他们，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好多好多的军旅歌曲呀、啊。 嗯， 接下来咱就听听这歌吧。小的时候我们合唱团还唱过这歌。 真的、啊、振奋一下，哪一首？ 你听这前奏， 我们都是神枪手。 对了，送给大家游击队之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你的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大炮要上前，分兵兵送兵兵，帮助了万百苦命的苏。山岗上有我的国色的好兄弟，没有姐姐穿越在人心山间，上天上天不敌我每个山岗在这里，每一次国兵都是我们自己，我们谁要想战心，我们要把他顶到底。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大炮的杀头手， 山 江山有我的红色的黄色的黄色没有谁 这首歌送给唐唐，他说了，我的父亲就是一名老兵啊，老党员，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爱干净做事儿雷厉风行的习惯，小的时候呢就觉得我的老爸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只要有老爸在什么困难呢都不叫事儿，都能解决，在我心里我的老爸就是最勇敢最棒的人。今天呢是八一建军节，祝所有的军人朋友都健康平安， 祝解放军同志们节日快乐。刚才没出过海的老船长就发了一张图片来 啊，谁呀、啊、 你看有两个军人的， 这当年自己当兵的照片吧， 然后他自己就说，我觉得当过兵的人都是勇敢的，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 嗯、 这是没出过海的老船长年轻的时候啊， 是啊， 这 帅小伙一个啊， 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 哎，我觉得他们俩哥俩长得还挺像啊，你不觉得吗？ 哦， 是不是？ 对， 圆乎脸儿，小眼儿。 后边这句没有啊。 特别可爱，我们的就是这意思啊。 对，最可爱的人。 嗯。 另外，这个林就说：“我心中最勇敢的人应该就是我老爸。” 哎呦， 有一次在家呀，因为邻居是七个菲律宾人， 嗯， 用电量可能是太大了，他们家电表因为超负荷着火了，每层的电表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害怕全跑没了。 呵， 然后呢，眼瞧着我们整层那电表都要沦陷了， 怎么办呀？ 我正在和119这个接警人员沟通，回头就看见我爸，哎，拿着一个墩布都冲出去了，那身手太矫健了，嗖嗖嗖的，没几秒这火就被扑灭了，速度之快，居然就没有惊动其他邻居，除了着火的电表，其他电表都没事儿，只剩下扑火后之后的黑烟弥漫。后来我爸就说，年轻的时候去北大荒插队的时候吧，扑过山火，怪不得这么勇猛的，嗖嗖嗖的。只不过大半个月，他的鼻腔啊、嗓子里都是黑色的分泌物，估计还是吸入了一些脏空气。 哎呦，咱爸真太棒，太勇敢，给咱爸 点赞 点赞。对对对。 但是那个，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咱老爸这个。也上了年纪了、 嗯嗯、 在这种形势下咱们如果能够跟交通官兵第一时间联系上，有一个比较科学的处置办法，因为不要逞能，有的时候咱们像电表连着这个事儿有点危险、 嗯、 说实话 就水火无情嘛， 对， 对吧， 它连着就是它连着一着会特别快蔓延，会影响到咱爸爸的安全生命安全、 嗯、对，咱们还是一切以安全为重， 安全第一。 对，好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夸夸您身边勇敢的人，如果您自己就是一个勇敢的朋友，或者说您身边有这样的勇敢的朋友，来分享一下他们的勇敢事迹吧。当然了，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可大可小的， 嗯， 不一定非得做了多么大的贡献哈，多么的伟岸的事情，咱们也可以从小事说起，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为您身边的军人朋友送出一份音乐的祝福啊。今天八一建军节，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军旅歌曲，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组生活热点讯息。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今天的热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今天这个日子也比较特殊，8月1号，那么从今儿起呢，市民前往北京交管部门办理各项业务将可以享受4个减免、一证即办、一窗通办、自助快办等8项便民措施带来的实惠。9月初呢，交管部门还将陆陆续续推出多项便民服务措施。 那这4个减免都是哪四个呢？ 哪四个？ 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免复印、免填表、免拓印和免提交啊。 哇， 听这4个词儿，我们就觉得真是便利多了 啊！ 对于这个补换领啊、申验驾驶证等18类车驾管业务呢，申请人凭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明就一证即办。 以前啊是需要审核或者收回的驾驶证、行驶证通过内部信息核查，不再要求办理业务的市民提交了。 对，那么交管部门呢解释说啊，这里边所称的身份证明呢，就是对北京人而言主要就是指身份证，在办理部分业务当中啊，外地户籍人士需要暂住证，那么其他小众人群，比如说像外国朋友啊、港澳台地区的居民呢，证件需求是各不一样的。 对，如果呢市民是办理初次申领驾驶证，申请呢增加准驾车型、申请恢复驾驶资格、还有驾驶证有效期满换证四类驾驶证业务的呢，必须到医疗机构体检。 目前呢在窗口现场办理车驾管业务，一般啊都是需要经过受理、审核、缴费、发证等多个环节和岗位。 没错， 市民呢需要到不同的窗口啊多次排队、多次往返，程序呢是很繁琐的，耗费的时间呢也比较长。那么交管部门呢这次改革就实现了办理车驾管业务只进一扇门，只到一个窗口，咱就全部办结了， 绝对是好消息。这次改革呢，本市交管部门还将大力推行自助服务，推进个性服务自助快办，提供体验式的自助服务，在全市车管所就设立了自助服务区，推广使用自助服务终端，还有提供补换领的驾驶证、机动车选号，还有交通违法处理、缴税、照相等多种类型的自助服务，有效的分流窗口业务，减少排队等候，增强市民的体验感，减少市民多个部门多次往返。 是的，以后呢咱们去车管所办事是越来越方便，时间是越来越短了， 以后就有一扇门。 对，但是呢咱们以后在开车的路上的时候咱也千万别着急哈。这不，郭先生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一条最新路况，当然了知道的朋友呢不妨也帮帮他哈。他说帮忙看看南二环怎么了，丽泽路到蔡户营桥西向东半个小时才走了1公里， 哎呦， 不知道是出现了拥堵啊还是出事故了，是吧？ 对，但是您这个别慌别忙别着急，好好听听我们的节目。来，下面这个热点啊简单说两句吧。拼多多山寨路线能走多远的这话题，因为成立不满3年就成功赴美 IPO 的拼多多，在短暂几天的风光过后呢，最近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近日来呢，关于拼多多销售山寨品牌的质疑呢是不断发酵，其商业模式的弊端最近也被置于聚光灯下。 没错没错，那么除了山寨品牌泛滥的话题呢，拼多多得以在电商巨头夹缝当中壮大的极致低模式价格呢也是面临挑战。俗话说得好，便宜没好货，价格是低了但是质量也差了，在拼多多的消费者当中有类似经历的也不在少数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勇敢这件事儿哈。我们看到糊涂的旁观者给我们发来信息说，那要是非要说勇敢的话，结婚算吗？算 算， 特别勇敢，因为您结了婚领了证就进入到了一座围城啊，不是进入到了一个幸福的城堡当中。 您结了婚之后，您就是您家里头您太太心里那个最勇敢的人， 是吧？ 您一定要争当这个人，也做好这个人。 你的意思是他太太说，小样儿的，居然你敢娶我，你太牛了你。 白浩洋说，记得去年很多消防员开着消防车去执行任务，他们回来的时候正赶上我的飞机挂在这个树上了，他们居然就停下车又帮我把这个小飞机摘了下来。 天，浩洋真大家大户啊，飞机都挂树上了。 我猜是模型。 天呀， 但是就是特别可爱柔软的那个故事。 对，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一说您身边勇敢的人、勇敢的事儿。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6700-2877，6700-2877。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继续保持低位震荡，美盘受好坏参半的美国数据影响波动较为活跃，走出了一波微型的反转行情，最低至每盎司1213美元之后是重回了每盎司1220美元关口上方。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24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百首饰纯真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了蒲公英二代多款时尚新品，千丽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石、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的活动，诚邀您的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优惠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哎呀，三大亚马就说了，哎呦，还要热几天呀，在这样的天有的受不了了，天天防晒不管用，供应加价了怎么弄，脸都黑了。告诉这位朋友，大概那天我们问了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应该是张工吧，张工说大概再过个5-6天，到8月7号左右，也就是立秋的那天、下周星期一或星期二，准确来讲是星期二，有雨，气温呢会有所下降，之后就不会这么闷热了吧。希望老天爷您就走了吧，别在这块转悠了，要么去南半球瞅瞅，他们那儿冷。 哎，你这有一特逗的事儿，昨儿我们开会，然后呢，我们那个部门的领导就说：“哎呀，这个最近啊，这个一礼拜都是高温天气，大家注意。 是是是” 然后具体呢，可能是在周三左右可能会下雨，然后大家注意一下。然后另外副主任就说：“几点啊？” 都已经迫切需要到这种程度了，需要具体几点是吗？ 然后当时部门主任说：“我不是龙王，我不知道怎么几点都告诉我。” 雷公电母出来了，哎呀，再说了，今天是周三，他也没雨啊，他哪儿预报出来的呀？ 现在都是分析， 急切的心情啊， 家家都有一套分析。 是，今天呢是八一建军节，是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的日子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说说跟他们有关系的话题。他们身上其实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品质，比如说勇敢，比如说敢为人先，敢为人先，比如说不怕困难， 坚韧， 对，坚韧不拔。今天呢，我们就说说跟勇敢有关的事儿，好吧？ 跟您聊聊、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勇敢的故事。 对，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好多首的军旅歌曲。 对， 如果您想借着我们今天直播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为您身边的或者说您家里亲戚朋友就有当兵的，为他们送出一份音乐的祝福，今天我们也是给您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哎呀，想想他们最可爱的人有非常可爱和柔软的那一面，比如说陈琴就说了，我得说说我爱人吧，女儿小时候生病去儿童医院，正赶上医院这个一个储物间就着房着了大火、然后我爱人的一拳砸中了消防栓的这个玻璃，而且协助把火给扑灭了， 太棒了， 直到现在他手臂上的一个伤疤还特别醒目、后来医院领导还带上了慰问品和锦旗到他们单位对他表示感谢，我特别自豪， 就是一 特别的那种英雄气概，该出手时就出手。 你知道那种沉着劲儿吗？因为当时他女儿生病了，一般妈妈可能心思都放在孩子生病着急这件事儿。 对呀、啊。 但是呢，路过了储物间着火，人家还能去拔刀相助。你看， 你知道，老爸把女儿扔在一边，咱们要负责全院人的生命安全呀、啊。这是一种 勤 大无畏的精神啊。 当您媳妇儿冲上去的时候，你是不是被吓着了？ 不是，应该是她老公陈琴是个姑娘。 哦，是吗？ 对呀、啊。 哦， 姑娘陈琴是女的，她老公你想想， 哦，那就 这女孩的拳头要一拳过去，那是杨家将里的吧？ 那就捋顺了。 杨排风，我估计是。来看看啊，这个轻舞飞扬说，今天这个日子一定要说说我的老爸，他是我认为最勇敢的人。我老爸16岁参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哇，虽然说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我也曾经穿过军装，祝所有的和曾经的以及现役的军人朋友节日快乐。哇，送给轻舞飞扬，送给他，送给他。 说的特别好，而且很真诚和真挚。 嗯， 葛大爷就说了， 嗯， 高温来袭，估计和高磊上班有关系吧？ 跟我有嘛关系啊？ 哦，说的有道理。 你脑袋怎么了？ 不是，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想想啊。我在想未来这一段时间高磊会密集的上班，所以正好陪伴着高温。 对呀、啊，从这周开始我要连续上两周，整整两周，就是因为他们俩分别都休假了嘛，所以只剩我一人和珊珊了。 完了，那岂不是这两周 天天高？我姓高，就因为就我姓高就高温啊。 嗯， 那找个姓低的来吧。哎，可以，咱们台还真有一个姓低的， 小迪。 对呀、啊。原来我们俩做节目的时候就是 高低组合， 其中有一个环节叫高招与底牌。 哦， 你知道吧，我得亮出我的高招，最后他总能用他的底牌掀翻我的高招。 是不是前两天下冰雹那两天小底提过班？ 那倒还真没有。 一下低大发了。 再来看看啊，这个好吧，就先这么着吧，因为时间 对 已经16分了哈， 大家就继续说着哈，然后咱们就看看体育方面的消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故事，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明年女冰球世锦赛。顺义区的1800平方米的室内滑冰场城南体育中心经过了试用，近日正式运行。日前呢，正接受国家体育总局、市体育局等部门的考察。考察通过之后呢，有望成为2019年女子冰球世界锦标赛的场地了。 没错，顺义城南体育中心是本市唯一带坐席的区级室内冰场，总投资达到1.8亿，建筑面积是10700平方米，于去年11月份初试运行，各项技术指标呢都达到了工程要求，已经具备冰雪赛事的运行条件。目前该区与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市体育局等部门就开展群众性冰雪活动、承办冰雪赛事、开展青少年冰上运动已经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顺义区体育局正在积极的申办今年年底将举办的北京市首届冬季运动会滑冰、花滑、冰壶等冰上项目，不断引进高水平冰上赛事落户顺义，进一步的推动全区冰上竞技水平的高速提高。此外呢，顺义还有望建设一个轮椅冰壶训练馆和一个残奥冰球比赛训练馆。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馆建设项目位于顺义区的后沙峪镇综合训练基地的预留发展用地上，目前呢属于前期的调研当中。 嗯，那么即将出炉的冬奥筹备顺义方案中明确提出，到2022年顺义全区参与冰雪运动的人口将高达40万人呐。当时咱们申办的时候不是提出了吗，要达到3亿人上冰场，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而且其实昨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嗯， 7月31号、嗯，那么在应该是大前年的时候，咱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的日子就是7月31号。哇，还有4年了， 还有四年不到了。 哎呀，时间过得太快了， 加油吧啊！ 哎，你说真的，这两年朋友们的冰雪热情特别高涨，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咱北京周边的这个滑雪场也越来越专业了。 嗯， 一到冬天，他们说了呀，雪季什么时候来都盼着。然后呢，等到一冬天滑完了。北京天暖和怎么办？开始北海道、瑞士接着滑，所以对一些冰雪爱好者来说，全年都在滑雪滑冰。 我告诉你，这不去什么北海道啊，去什么瑞士，那么大老远，咱们国内有多少条好的世界级参加比赛级别的滑雪的雪道？比如说张家口，对不对？那就是奥运。 一年四季滑不了呀。 冬 天，冬天期间就是可以在北京周边滑。 那你说的瑞士冬天、夏天也能滑？ 一直到五月份，到六月、将近六月份。 没有，应该是到五月初。我知道日本也是五月初北海道。 对对 对，反正就是在我们这儿实在滑不了了 啊，去人家那儿。 对对对， 对吧？ 也就蹭两个月。 包括东北，包括新疆都有特别好的雪场。 对， 虽然我都去过，但是我没滑过。 啊？你就去那儿吃了一个球冰激凌， 我就是给人看包的。 这个特别好，因为省了存柜子钱。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马尔啊。 好，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当中，巴西球星内马尔在遭受了侵犯之后倒地翻滚动作呢，遭到了众人的热议，被认为是过于夸张和表演过度。而7月29号，在一段其赞助商发布的广告当中，内马尔也承认自己的反应确实有点夸张。内马尔还在广告中说呀，你们可能觉得我的反应太夸张了，有时候我确实会夸张一些，但事实是我当时在场上啊确实受到了一些侵犯，你们也觉得我带太多次倒地，但事实上我没有倒地，我只是崩溃了。 嗨， 他的意思就是我心里崩溃了。 对，想法太多了，您这是踢球呢，您还是做思想工作呢， 别找辙啊。 对，找吧半天也没用哈。好嘞，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说您身边勇敢的人、勇敢的事儿。当然了，也可以送出音乐的祝福给我们身边军人的朋友。第一时段放了游击队之歌，那属于陆军，对吧？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海军的朋友，送给他们这首熟悉的《军港之夜》。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伙发来的勇敢的信息都有哪些哈。来看看郭先生说，哎呦，终于搞清楚了，刚才你们说那堵那地儿怎么着呀，是开阳桥西有两车事故造成拥堵，事故车轱辘都撞掉了，所以堵在那儿了。 有住在那边人朋友还真不少 哦。 哎呀，我特别，我想想风之杰就说了 啊，啊，那个什么，咱们下一条吧。 人家说匿名。 看看山长，山长。 好嘞，山长说了，2013年吧，石景山老喜隆多着火，这两名消防员牺牲了，向他们致敬。我曾经也是一名军人。 哎呀， 我觉得消防官兵特别不容易，特别辛苦，而且这个警情又有的时候特别的突击， 突发呀。 对，你这都搞不好就是正吃着饭呢，突然就哪着火了，赶紧就撂下饭盆换衣服就走了， 随时要用生命去担当哈。 但是所有的解放军战士都特别不容易，反正为了保家护国嘛，我们向他致敬。 是，林毅就说了，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是军人，而且曾经参加过游击队，记得小时候吃过晚饭，爸爸就让我们姐妹三个坐在院子里。哎，括弧高磊，我记得给你发过当时的老照片，我们家那小院你还记得吗？姨，要不然您再发一遍。他说给我们讲游击队的故事，哎呦，至今是记忆犹新啊，肯定里边有很多很多精彩的内容，我觉得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记忆把爸爸这段经历写出来，对吧？也许就成为了一个很值得推广的推荐的故事呢。都是真实发生的哦。比某些编剧编的要强得多得多哦。 那个辣子羊就说了，主持人早啊，一大早就听到你们的祝福，谢谢。时光匆匆，一晃18年了，当初就是因为电视剧《红十字方队》里的一首《相逢是首歌》才决定穿上了这一身橄榄绿，今年呢就要转业离开了，心里真的有些恋恋不舍。 是啊，那么很多的朋友呢也在借助我们的节目送出一份音乐的祝福，林毅呢这边就准备要送一首歌，这么着，待会儿我们再送歌之前把您的这段祝福送出去好不好？ 好， 大家伙呢有任何关于勇敢的话题咱们都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北京文艺广播。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菜白首饰纯真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优惠送不停。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文化快讯。昨天上午庆祝建军91周年宣传主题曲《微笑着胜利》全网发布，歌曲当中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网络舆论局监制，李静、张凯作词，抗竹清作曲，歌手张杰演唱。张杰柔中带刚的演唱为听众创造了一幅画面，拥有强烈的视觉感，激发着听众的家国情怀。 7月30号晚，吴亦凡有最新的歌出上线了。另外再聊聊综艺节目吧。在综艺访谈节目《天天向上》开播10周年之际呢，天天兄弟成员汪涵与大张伟联手为节目创造了这个庆祝10周年的新歌曲。哟，他们节目都开播10年了。 是啊。 天天向上开播10周年之际呢，天天兄弟成员汪涵与大张伟联手为节目创造了这个庆祝10周年的新歌曲。哟，他们节目都开播10年了。 是啊， 大张伟作曲，汪涵作词。谈及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大张伟表示，灵感其实源于汪涵在微信群里所写的一篇散文。你听听，人家在微信里都写散文，大张伟根据散文的内容就谱上了曲。然后天天兄弟另一个成员王一博也为歌曲编配了舞蹈，所以这基本上这首新歌是他们整个小团队的集体创作呀。 另外呢，这个本周《幻乐之城》第三期呢，将于8月3号在湖南卫视继续播出。在本期节目当中，萧敬腾呢将搭档首位返场导演辛爽，带来一段有关人性的自我矛盾和接受的故事，发人深省啊。实力派的演员王雷啊，将挑战盲人的角色，讲述《你是我的眼》的温暖爱情。 上个周末呢，北京人艺青年演员训练班的台词培训班在人艺实验剧场举行了，以两场面向观众的汇报表演作为结业典礼。表演片段呢，都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有濮存昕的李白啊，徐帆的阮玲玉，林连坤的狗儿爷涅槃，于震的骆驼祥子，还有哈姆雷特闻香识女人等经典之作。可以说每一个作品背后呢，都有一个观众熟悉的难以超越的形象。这次汇报演出展示了十多位北京人艺演员经过集中台词训练而获得的成长。 去年中秋在上海首演的秋思名家名作朗诵音乐会呢，经过一年的打磨，10月14号将在北展剧场推出。通过演绎28首中外艺术经典，抒发吟秋、送秋、思秋、爱秋之情。 第六届乌镇戏剧节将于10月18号到28号在乌镇举行。戏剧节以融为主题，特邀剧目地域涵盖广，创作内容主题涉及历史、赎罪、时间、纵横、种族、个体生长等等，艺术形态丰富，舞台呈现包含当代艺术、实验戏剧、象征概念、哑剧等等多个层面。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要点歌了哈。刚才我们不是说林一要点歌吗？他就说了要把一首阎维文的《小白杨》送给军人朋友们。 小白杨，小白杨，是那首歌吗？ 对对对对对，还真是这个调哈。 有很多军旅歌曲，真的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一起伴着这个经典的旋律，咱们回味一下。 是啊，送给所有的军人朋友。 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疆。微风吹，吹得绿叶沙沙响，喂，太阳照得绿叶闪银光。在身旁，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白杨，小白杨，别穿绿军装，同我一起守边防。来来来来， 红雁说：“请大家心疼一下我们的消防官兵，不要拿猫上树的事情再麻烦他们了。” 千万别， 他们好辛苦的， 有时间让人家好好吃口饭，好好休息一下。 就是他们有那么多的训练，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呢，对不对？ 别让你们家猫上树了。 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你身边勇敢的人，勇敢的事。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哇！ 哎，这里呢，我就顺便介绍一下，北京常年平均这个高温天气是7.5个， 这都已经翻了番了，还多？ 对对对，今年到昨天是昨天为止的是16个，加上今天是17个，这已经就是远远超过了历史平均数的7.5个这个平均数。 明天还得有，后还是 明天后天咱们预报的还是高温天气，哎。但就这一点的话就可以看出今年天气的这个是比较热的， 是 这样的话就防暑降温呢确实要引起大家的一个高度重视。也正因为如此呢，就是目前北京的这个用水用电呢就都处于一个高峰峰值的阶段。 对， 那大家在防暑降温的同时呢，希望也能兼顾一下节水节电的问题。 嗯， 关于今天这个雷阵雨啊，目前看就是下午是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率先出现这个雷阵雨天气。 几点呀郭公？ 这个下午大概是3-4点钟，就是北部有些地方肯定就会出现。但是呢，就是要全市的话，就是说要是大部分地区是在今天夜间才会出现。这样的话，就是说晚高峰的时候呢，主城区还不会出现降雨。这样大家就是下班的时候呢，还是可以放心的出行。 那这次雷阵雨，阵雨天气会持续时间长吗？会下透吗？我的意思是， 下不了，下不透。哎，今年呢，就是说咱们那个看来就是说它。一个呢就是天气形势呢不是太好， 嗯， 主要就是咱们还是在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中心区域，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上边的3000到5000米以上的这个就是高层啊，它没有什么东西，主要就是说低层空气湿度比较大，可能会出现降雨，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云的这个厚度形成不了太厚的云。这样的话就是它降雨也不会有特别含水量，云里的含水量就不会特别多，这样的话降雨它是不会下透的。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呢，今天夜间即便是下了雨，它这个温度也是比较高的，最低气温咱们预报的是27度。 对， 这样的话就是说还是一个闷热的天气， 高温闷热，再忍几天吧。到下周二8月7号是不是立秋的时候咱就凉快了呀？ 这样的，咱们这个目前预报的是这个6号夜间，会有雷阵雨天气，然后7号还有雷阵雨天气，到8号、9号以后呢，最高气温大概能降到31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能降到23度，这是一个预期。如果是达到这样的话，那就是说，应该说比这几天就要凉快一些了。 不是预期， 23度的话，你最起码。不用开空调了。 对呀，对呀，啊，是不用预期，一定是的。谢谢郭公。 啊，这是咱们这个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就京津冀地区来说的话，重点还是一个高温天气。今天除了北京、天津以外，这个京津冀地区的像这个石家庄以及这个河北的中南部和内蒙古的中西部都会维持一个高温天气。其中内蒙的这个中西部地区位于这个暖气团的中心地带。所以呢，气温是在京津冀地区来说呢是最高的一个区域，就是内蒙的中西部，预计这个内蒙中西部地区的这个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多数会上升到一个37到39度，而且总的趋势就是地理位置越偏西气温越高，是这么个情况，这是京津冀地区的一个情况。 嗯， 就全国天气来说的话，就是今天呢还是两个主题，一个就是暴雨，还有一个就是高温。首先这个说这个暴雨。今天到明天，像新疆、西藏、青海、四川、云南以及江汉、江南和华南，这些地区的部分地区，都有这个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的中西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广西的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沿海等地呢，都有局地是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局地可能还会伴有这个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如果是前往这些地区的话，就是请注意这个降雨，尤其是这个暴雨，对这个旅游的一个不利影响。 是是是。 那么除此以外呢，今天这个全国来讲呢，还有一个就是高温的问题。 嗯。 高温呢，这个中央气象台呢是在今天又发布了一个，就是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就主要指的就是，今天除了内蒙古中西部、河北中南部、北京、天津以外。还有就是吉林东南部、辽宁山东北部、这个江南大部、重庆中部、广东东部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也是高温天气。其中辽宁东部、江西中部和福建东部、这个东南部等地的这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7到39度，局地呢可能会达到40度。总的来讲，这就是高温天气，就是我刚才 说的上述这些地区，除了我们京津地区的这个北京、天津、石家庄，还有这个内蒙古的中南部，河北的中南部和内蒙古的中西部地区以外，刚才还说了辽宁啊、山东啊、江南这个重庆，还有广东一些地方呢，也会出现高温天气。这样的话，就是也要注意这个旅游方面，这个高温天气对旅游的一个影响。 没错没错，咱们出行之前一定要查询一下当地的情况哈。好了，再次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天气情况的介绍。天气热，您也要注意休息，注意身体。 好的，谢谢。 好，谢谢郭工。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6.2，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三环的航天桥到丰益桥的由北向南，南二环蔡胡营桥到右安门桥由西向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马甸桥的由东向西。再来关注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德胜门外大街的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的由南向北，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的由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儿我们说说勇敢的人，勇敢的事儿。 对， 燕就说了，做的有勇气的一件事情，哎呀，也算是七夕节的礼物吧。 哦，怎么呢？ 就是昨儿我咬着牙，我花了10000多，我办了一张私教健身卡。这次我告诉你，我真是拼了。我告诉你，花这么多钱，我就是逼着自己去健身、去减肥、去塑形。我看看燕是是个姑娘，你看看这次真狠啊，对自己光健身就10000多。 最近这段时间听说花大钱，好像真的就是健身这个事儿， 是吧、 嗯、 愿意花这个钱投资的哈。 嗯，怎么说呢， 关键现在来不及了呀。 健身这事儿吧，哎呦，我不想多说健身，一会儿会被人骂。 对，首先就会被我骂，你就没有坚持下来。 不不，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健身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坚持。 哦。 但是至于上不上私教课这个事儿，其实因为我也上过，有待商榷。因为健身这个东西，你健了就肯定有用，你会发现在身体各方面是很好的。但这个事儿不是一劳永逸的。 哦。 你得持续下去， 你得坚持。 对，你要不能坚持，回去又回去了，所以这钱也白花了。所以如果您对自己的这个理解发现自己不是一个特别能坚持的人，我觉得您可以把那一万多省下来，您就在楼下或哪儿一个每天坚持做有氧跑跑步也是好的。 跑跑步啊，游游泳啊，楼下一般都有那个健身路径， 对， 所谓的就是小区的一些这个公共的运动的一些场所器具，您在那儿运动也行。还有一点，我为什么刚才说现在也来不及了呀？因为你说说这一万多的私教健身卡，减肥塑形怎么也得仨月呀？现在都几月份了？八月份了，八九十，等到您 冬天了是吧？ 对呀，等到您有型了，咱们把以后衣服都穿上了，谁看得见？这么着，我建议你，现在你就把这张卡停掉，停，别了， 好主意， 停他个半年，等到明年三月份你再给他开了。再练仨月，三四五，三个月之后，你正好停，别了， 好主意， 停他个半年，等到明年三月份你再给他开了，再练仨月，三四五，三个月之后，你正好穿衣服的时候啊， 哎，这个月份好， 是吧？ 二月份春节肯定吃的多， 嗯，对呀、啊，三四五仨月练出型了，我一穿裙子，一穿吊带，你看我， 三月份再去洗澡， 啊。 啊、 哦，洗澡！ 很多人办了健身卡，最后就沦为去那儿洗个澡。 洗澡卡是吗？这也太过了，这个。 其实真的，如果您能坚持，可能从此爱上健身，那您就是上一段时间私教课，让专业的指导一下你。如果说我就是为短期瘦一下，我觉得您就要把这个时间拉长， 嗯、 能够坚持下来、嗯，那个钱就可以省下了。 对，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这都是我的血泪史 过来人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勇敢的人勇敢的事儿。 对， 茶味儿就说了，我老爸是咱们共和国的统领人，他曾经是一名工程兵，他从来没说过他们当年的事儿。岁数大了之后呢，才陆陆续续说了一些他们当年九死一生的工程兵的故事。 哎， 在今天我也要祝我的老爸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定会的，茶味儿啊，多给老爸沏点好茶， 没错。 嗯 ，Tracy 王就说，这个转业啊已经两年了，褪去一身戎装，不变的依旧是对军队的热爱之情。我也想说，如果有一天，真的需要我的时候，我必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你看，咱们这民兵预备役就是招之即来的，因为咱们好像是所有的这个是高中还是大学毕业生，我记不太准确了 啊。 所有的这些朋友其实都是预备役， 应该是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 嗯、 就是预备役成员。 对， 我们有义务有担当，对不对？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挺身而出。 哎，所以刚刚那位朋友，您办健身卡这个，嗯， 啊、 你这是为了保卫国家做准备？ 是啊，我现在我咱俩都是研究生毕业，咱们怎么也能是个中尉了吧？ 为了国家做准备。我一会儿跑步去，我 有点晚吧？ 不晚不晚， 你今儿少吃点就行、 哎、不，最近我就发现了，上早班的好处就是下了直播就可以锻一个练。 可以 啊、 哦、啊！ 而且在中午别人吃饭前，我都已经锻完练了。 对呀、啊，也洗完澡了。 这个很关键。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您身边有没有勇敢的人，或者有没有勇敢的事儿？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 出 发 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至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了，旅游快讯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消息。一场拜师礼近日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了，18位师傅是平均年龄65岁的芳华队志愿讲解员，50位徒弟呢是平均年龄不满18岁的准留学生。 未来的一周呢，师傅们将带着徒弟在首博学北京历史，讲老理儿。这个首博新闻发言人杨丹丹就说啊，他们即将离开家乡去远方学习，临行前最好的礼物就是读懂家乡。 嗯， 开展这次培训呢，其实是因为每逢假期呀，都有人找到首博，希望给回家过假期的留学生补上乡愁这堂课。丹丹也说，有些孩子离开家才发现，提起大英博物馆、美国历史都可以侃侃而谈，而对于自己的家乡却说不出几句。就词穷了。 嗯，是的。那么正巧呢，今年杨丹丹出差的时候遇到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呢有一个护航计划，主要就是针对准留学生提供公益保障服务。两家是一拍即合，决定今年暑期启动首次首博文化使者独成的公益项目的培训。 那上周呢，培训都在首博外进行，孩子们逛中轴线啊，爬景山远，跳钟楼啊，还有听侯仁之弟子中科院院长朱祖熙讲北京城的始末，用一张纸呢折成汉服啊，还有学华夏礼仪等等。朱祖熙呢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们，北京城呢就像一本书，需要去阅读，只有理解才能更好的保护。侯仁之先生也有句话说，知于深切，爱之于切，对人如此，对城如此，对国也如此，了解越深，越爱的越深。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出游防蜱虫。暑假呢，很多人选择举家去草原山林游玩，最近的江苏一家三口就被蜱虫咬伤，最后两人身亡的消息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哎呦，这么吓人呢。 嗯， 这北京的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主任最近就提醒啊，如果疑似被蜱虫咬伤了，皮肤表面会明显出现痣一般的黑豆，触摸还可能会动，有疼痛感，基本上可以确认就是蜱虫咬伤，建议尽快到医院进行处理，只要处理及时不会致命的。 对，那么这位主任赵毅说呢，蜱虫对于汗臭和呼出的二氧化碳极为敏感，距离15米以外就能感知，所以呢，去草原山林的地带呢，一定要加强个人防护，比如说穿长袖的衣衫，扎紧裤腿儿、袖口，一旦被蜱虫叮咬，不要使劲的拉扯，最好是用酒精、罗浮山百草油、煤油、松节油或者是旱烟油涂在蜱虫的头部或在是旁边，点燃蚊香以麻醉蜱虫，让其自行松口脱落，也可以用呢尖头的那个镊子垂直向上取出，哎呦天哪，再用碘酒或者酒精做局部的消毒处理，条件允许最好当然是首先直接找专业的医生处理。 哎呦，这个其实特别可怕，小航就之前被咬过一下 蜱虫啊， 哦，而且还是在法国吧，这真的，而且还是在城市里面，在巴黎哦。 他命好大呀！ 他是回来之后，他那天给我讲，他回到北京之后，他有一天就觉得是被蚊子咬了，特别痒，特别痒，然后他就摸一个小包，再仔细看怎么还动啊，他就手不敢动了，他去了好几个医院，不是每所医院，因为北京有那么专门的几所医院是处理这种一些蚊虫叮咬啊，或者是特别的虫子，然后他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就说你做的特别对，你要来医院处理，因为你自己撕扯它可能还会有一些残留物在伤口上，其实还是有一些寄居在你身上的可能性，所以最好要到专业的医生或者找医生或专门的医院去处理一下，这是得当的。 对，这是最重要的哈。 对，还是注意，您要到这个野外，真的像刚才说的，把这个裤管袖口给收好了。 尽量这天就别去那地儿了。 哎，我觉得很多外国朋友，人家喜欢户外的时候，人家很重要的是装备齐全这件事儿。 对，很知道注意保护自己，是吧？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勇敢的人，勇敢的事。有一位要匿名的朋友，他说，我同事曾经是特种兵一枚，曾多次参加缅甸、泰国的缉毒行动，有一次在泰国被藏在树上的毒贩从上跳下来，一刀砍在脸上，自己差点没了命，幸好有战友救了他，为他点赞，为他点歌，那就送给他这样的一首歌吧，当那一天来临。 哨声伴着起床好意，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雨。看那军旗飞舞的方向，前进着战车、舰队和机群，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年轻士兵渴望建立功勋。 哎呀，刚才有一位不想透露姓名的朋友说，就刚才上一条我们已经说了嘛， 对，还有一条， 但是他又补出来说，我可不是民兵预备役 我是军官转业，所有的军官转业之后呢都是预备役军官，随时等待国家的召唤。 嗯，是，这是第二位哈，这是一位女孩，也要匿名，她就说转业已经两年了，褪去了一身戎装，不变的依旧是对军队的热爱之情。我想点一首当那一天来临，也想说当那一天真的来临的时候，我必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啊。 嗯，大毛就说了，当年和女朋友遛弯的时候，游泳水平一般的我救了两个溺水的小孩，我觉得我也挺勇敢的。 嗯， 这真的是勇敢，路见不平一声吼，这个是 该出手时就出手，是不是？ 没错。 嗯，哎，这个郭外桑马就说了吗？ 啊， 刚说了已经是吧？ 啊， 你看大毛说了，当年和女朋友遛弯的时候，游泳水平一般的我，我就救了两个溺水的小孩。 这不刚说完吗？ 啊，你不是刚才说的是郭外桑马这个吗？ 不是啊。 你两个都说了是吗？ 对啊。 我突然想到了我爸爸，在我小学的时候在团结湖公园， 这个没说过。 当然了，当年他的英勇行为直接就也是看到有小孩要溺水，跳进去就救了一个人。当时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级，那个时候还全市统考，要写作文，我就写了这篇作文，写的就是我的爸爸，就把他救人的这段经历写了进去。我当年我作文我记得好像因为是百分制嘛，小学嘛，百分制，作文是占40分。 嗯， 我记得当时我好像就作文扣了2分，我的语基就是语文基础是满分，我考了98分呢。 哇，学霸呢， 特别厉害， 人生最辉煌的巅峰就在那个时候吧。 但数学错了一道题，所以没上成是重点。 哎，那个时候小时候都爸爸一边说你得双百，是不是 啊？对对对对，那时候就讲究双百啊。 哎呀，还有这个郭外桑麻就说了，上大学的时候在公交车站， 这你不是刚才说你说过了吗？ 这个没说过。 你晕死懂。 在公交车站被小偷这个摸兜，被我感觉到了，右手把小偷的手拿抓在兜里，左手反身就给了他一拳，然后直接把他拎到了派出所。我喜欢这个动词拎。后来他被查出来啊，还有其他的问题，现在自己都想不明白当时哪儿来的勇气啊。 其实就是正义感， 对， 正义感突然的迸发出来。其实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正义感是非常需要我们去有的放矢的去跟大家来分享的。 我喜欢， 并不是只是嘴上说一说。 没错，我喜欢拎这个动词的原因是，你的身材一定比小偷高大吧，不然 威猛多了， 不然拎不起来、啊、 要不然你也不敢直接出手、哎、是吧。 你干过特别勇敢的事儿是什么呢？ 特别勇敢的事儿， 嗯， 还真倒没有。 真的、嗯、哎，我小的时候也制服过一个小偷。 你？ 我小的时候在那个菜市场陪我爸陪我妈买菜、 啊、 还挺小的，可能六年级还是初一，然后我妈那儿就挑菜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人伸到他的包里正要偷他的东西，然后哦可能偷钱包，我一手就抓住他的手，然后他看着我，他就开始跑，他就把那个钱包就是扔在地上，然后我就没顾着抢钱包，我就开始跑。那个时候你想小学的时候天天体育课要练跑步嘛，我就穿着半条街去追他。 哎呦，最后呢 追上了。 然后呢？ 但是他在一路上啊，他在把这钱包扔地上的时候，他把钱掏走了一小部分，然后他一边跑一边把这钱散在了路上的同伙、 嗯、 所以我抓着是抓着了，但是那钱已经被散走了。 然后呢你就把他扭开到派出所去了。 对，然后旁边那些路人甲乙丙丁数就说，嚯，这姑娘是从那边跑过来的。 天哪，厉害了我们的苗山哈，也是有这个英雄的气概，对不对？ 那也是我的人生巅峰。 之后就再没跑过那么快了。 再没跑过。 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有趣的消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呀，这条消息说到的是你们女性 美国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找结婚对象方面，成功职场女性比较难找到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与自己类似乃至更高的男性。尽管如此，他们并不乐意下嫁给他。 好，我们说说我们的事儿啊。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到2013年对大约1050万个家庭的调查数据，归纳出25岁到45岁夫妇的特征，并建立起了相关的公式，了解未婚女性想找怎样的潜在伴侣呢？结果显示，美国未婚女性通常呢喜欢找的男性与女性自己相比，男性收入高 66%， 学历高 49%。 研究人员说，对女性而言呢，婚姻涉及的就是高攀这两个字儿，但是对成功职场女性而言，虽然个人收入增长，但她们呢对婚姻和择偶的期望值并没有及时的调整，这可能导致多数关注职场发展的女性呢继续选择单身。 嗯，传统的男性养家的日子正在消失，这改变了两性关系的模式。换句话说，高收入高学历女性择偶难度真的在不断的增加，总想找一个差不多的，要不然我们家珊珊现在还是孤家寡人。 哦，这听上去我也挺心酸。好，咱们看看大家的短信。 好嘞，人家 Laura 就说，上次我那车架到了马路牙子上，路过的消防官兵和园区的保安同志一起帮我抬下来的。哎呦，真的是感激涕零，感谢这些勇敢的热情的人。 哎，这 Raven 就说了，哎，比抓小偷吗？我三次抓偷手机的小偷啊，官员实力核轻松。 天哪， 您真棒。还有王振武就说了，2008年5.12地震发生之后，我媳妇儿作为北京306医院的一名军医，一定主动请缨赴灾区，全家拦都拦不住。